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4集。过了能有十来分钟，秋雨才慢慢松开了他，往后靠在了墙上，眼睛红着，鼻尖也都是红的。边南看着他，摸了摸他鼻尖。 现在知道皮肤白的缺点了，你这红鼻子也忒明显了。 哼，百年不遇，像你这种总哭的，才弄得一脸保护色。你先出去看看他们，再给殡葬公司的人打个电话，说晚点到。我缓缓。 啊。 边南拿过秋雨的手机，在他肩上抓了抓，转身出去了。俩叔带婶儿带帮手都已经被赶走了。秋燕安静地坐在客厅里，看到边南出来，他小声问了一句：“ 我哥呢？” 在里面休息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你在这里等他。 嗯， 我打个电话告诉人家我们要晚一些才能到了。 好的。 边南拿着手机到了院子里，邻居也都散了，院子里就万飞和俩航运的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边南找出号码打了个电话给殡仪公司的人，没过多大一会儿，秋意带着秋燕从屋里出来了，眼睛还有点肿，鼻尖倒是已经不怎么红了，看上去状态还成。秋意扫了一眼院子里站着的人，都穿着黑色外套，航运那俩还叼着烟。经过刚才的事儿，几个人脸上都还残留着狠劲。 你们几个看着跟黑社会似的，出发吧。 告别会就在火葬场的小厅里。边南本来觉得自己情绪挺稳定的了，进去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，鼻子又酸得不行，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的感觉了。秋意牵着秋燕的手，两个人还算平静。秋燕出来的时候哭了，但没有哭出声，只是低着头。所有人都沉默着，边南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，只是在等骨灰的时候，有那么几分钟想到了老爸，突然觉得很想他。接下去的事情很简单，把骨灰送到墓园下葬。墓园有一套为亲属准备的仪式，但秋雨都拒绝了。秋爸爸似乎说过不想要这些，觉得只是给活着的人徒添悲伤。边南和秋意来过一次墓园，但那次他没有细看，这次来了才知道，秋意妈妈的那个墓是个双人的葬墓，旁边给秋爸爸留了位置。秋燕跪在地上，把骨灰坛小心地放了进去，又从衣服里摸出一张兄弟俩的合照也放了进去，站起来的时候抹了抹眼睛。工人很会说话，一边把石板轻轻盖上，一边说：“ 这片向阳住着挺好的，能晒晒太阳，看看湖水什么的。” 谢谢。 边南今天才有机会看到了旁边秋意妈妈墓碑上的照片，金发碧眼的一个漂亮女人，笑起来跟秋意很像。 这是我妈妈。 好漂亮啊。 嗯，比爸爸漂亮多了。 去给妈妈磕头。 好。 边南他们几个走到了一边，等着秋意和秋燕跪完头跟父母说完话，他们过去一块给烧了点纸钱。 叔，这回可以喝酒吃肉了，钱管够。 带酒了吧？ 哦， 带了。涛哥说，书必须得老白干才行。 两瓶啊？ 叔叔阿姨一人一瓶呗，战斗民族必须能喝。 那行，今儿我妈比我爸能喝多了。 从墓园出来已经下午了，几个人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。秋意领着他们找了个火锅店涮羊肉，虽然心情还有些发灰，但秋意脸上一直带着微笑，这让边南心里又放心又不放心的，老忍不住盯着秋意看，怕他会不会太难受了要崩溃。但按说早上在家里哭的那一通都发泄出来不少了。 我爸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说，哎呦，今天又有新的，每天都会说，旁边有没有人都说啊，又是新的了， 为明天又是新的干一杯。 你耳朵挺尖啊。 为新的， 新的， 干杯。 边南知道秋意心里还是难受，晚上他本来想陪着，但秋意拒绝了，说想一个人待着静静。 你确定你没事儿？ 嗯，真没事儿。但是后面的事儿一大堆，得好好想想。补课那边估计要换地方，离医院是近，离我家有点太远了。还有房子的事儿，我要打听一下，想想该怎么弄。 行吧，那我回去，我得洗衣服了，这阵儿就没洗过几回，都快没衣服换了。 边南，这阵儿都没跟你爸爸联系吧？ 嗯，我回去得打个电话。 你回去再查查钱，这段时间钱用的都没数了，我这儿也没记全。 我靠，你用我的钱还记账呢？ 不是，我是习惯了要记，用你的用我自己的我都会记。就你这糊里糊涂的，还想靠工资过日子，肯定要饿死。 哎，别小看我，我这几个月可都是用工资过的日子。 那是你不用交房租。杨旭不是说借你俩月吗？还没来要？ 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得赶紧打个电话问问。 行，这几天把这事儿都处理一下吧。 嗯。 边南回到杨旭家小区时快11点了，楼下大厅的保安正抱了个猫打瞌睡，他过去拍了拍保安。 哎，哥，要扣工资了。 是你啊，吓我一跳，这阵怎么都没见着你啊。 太忙了。 这阵儿的确是太忙了，心里还堵着事儿，每天出来进去上班下班医院的跑着，脑子里都是空的。直到今天走出墓园的时候，他才突然有些感慨，就这么几个月过去了，就这么结束了，就这么再也见不到秋爸爸了。秋爸爸算是解脱了，而现在该是打起精神来了，又是新的呢。楼道里很安静，声控灯好像坏了，边南边掏钥匙边跺脚咳嗽的，都没能让灯亮起来。感觉到脚底下有乱七八糟的杂物，不知道是不是隔壁新装修扔的。他只得摸黑把东西用脚随便踢开，拿着钥匙往锁眼附近一通乱捅。正想拿手机出来照亮的时候，钥匙捅进去了。开门的一瞬间，门缝里溢出来的灯光让边南愣在了门外。 我靠，没关灯？不对啊，我记得关了，难道是进贼了？我靠。 他把门一把推开了， 正想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看到客厅里站着个人，正看着他。边南吓得连退了好几步，差点摔回过道里。等到看清屋里那人的脸时，他受到了更大的惊吓，声音都拐弯了。 我靠，石匠，不，石哥。 边南。 石江看到他明显也是吃了一惊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手里拿着的一根水管放到了桌上。看到那根水管，边南汗都下来了。这要是冲进去速度快点，没准能被石江直接开了瓢。 你怎么有这儿的钥匙？我以为进贼了呢。 我住这儿。 住这儿？谁租给你的？ 杨哥，杨旭。 他不会，这房子是他的还是你的？不会是你的吧？他说是他的呀。 是他的，我是不知道他租给你了，没跟我说。 吓死我了。他没租给我，是借的，我给他收拾，他让我住俩月。这都好几个月了，我正想找他呢。 你收拾了？ 也没太仔细收拾，就把那些箱子都搬屋里了，然后擦擦洗洗，拖个地什么的。石江居然有这套房子的钥匙，大晚上的跑过来是要干嘛？ 你这阵儿是不是总请假？ 啊？哦，是，请不少假。我朋友家里出了事儿，我给人帮帮忙，已经处理完了。 入职以后好好干吧，顾伟人不错，教学有一套，跟着他能学不少东西。 哦，石哥您过来是不是有事儿啊？ 哦，没有，就看看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走了。 石江打开门走了出去，把门关上的同时，门外响起一通乱糟糟的声音，似乎还有撞到对面房门上的动静。边南赶紧跑过去把门拉开，看到石江被一堆杂物绊得踉跄着撞到了过道的墙上。边南忍着笑把门全打开。 灯坏了，给您照着点吧。 行了，关门吧。 听到电梯叮的一声响过之后，边南才拿起手机拨了杨旭的电话。 同学，你是不是终于想起来还占着我房子了呀？ 我靠，你怎么没告诉我石江有这房子的钥匙啊？一开门人拎个水管站客厅里，吓死我了。 他过去了？ 是啊，我一开门就看到他。你俩这怎么回事啊？ 谁知道他会这时候过去啊？而且你说就是我俩月，我以为碰上了。 我过几天就搬，他再过来一次我得吓死，啊不，起码得尴尬死。 哟，找到地儿住了？还是住你小男朋友家呀？ 跟展飞申请个宿舍呗，或者租套便宜的小房子。 就你那点工资还租房呢？ 我正式入职了，算上提成也有好几千。你好无聊，一个月流水有没有一千啊，老板？ 行吧，你找到地儿住了就把钥匙给我送过来。 行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，他得出了个结论。杨旭和石江的关系绝对不简单，只是看上去挺诡异的，也闹不清到底怎么回事。他本来想跟秋意说说这个，但想想秋意现在的心情不太合适，于是只是给秋意发了个短信。 已经到家了，准备睡觉。 快睡吧，这阵太辛苦了。 一点也不辛苦，应该的，请叫我红领巾。 红领巾，多亏有你。 边南看着短信，坐在床边自己乐了好半天。这会儿给老爸打电话有点晚了，老爸为了养生，没有应酬的时候一般11点前就睡觉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给编号发了条短信。 爸这段时间还好吗？我想明天给他打个电话。 打吧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